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9月3号，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今天开幕了。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立了18年，受到非洲人民一致的欢迎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今天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了中非合作的响亮品牌，也成为了引领国际对非合作、提升南南合作的一面旗帜。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连线远在坦桑尼亚进行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李若昆南，在非洲看峰会，他也同样感受到了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呼唤。好了，欢迎您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9月3号和4号在北京举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这次盛会上，来自50多个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领导人和代表将来到北京参会。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首先，我们连线在坦桑尼亚达雷斯萨拉姆大学做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中国传媒大学教师李若昆南。作为一名研究东部非洲斯瓦西里语民间文学的学者，无论是在北京还是眼下身处坦桑尼亚，李若昆南都深切感受到了中国与非洲各国之间政治互信的不断加深。他相信这种互信能够为中国与非洲之间的经贸合作、文化往来带来更强的动力。 这次峰会哈，不仅是中非关系，同时也是19大之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上的一件盛事。我觉得它是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的，对我们中国和非洲来说都是一个发展的新契机。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历史上呢，都曾遭受过列强的殖民侵略和统治，那么如今呢，也都面临着深度参与全球化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诉求。所以说中国和这个非洲也都把对方视为自己的发展机遇和对外战略的重要支点，所以我认为中国是需要非洲的，非洲也是需要中国的。 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之际，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数字显示，中国已经连续9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至6月，中非贸易额达到了988亿美元，同比增长16%。中国近3年对非洲年均直接投资保持在了30亿美元左右，在制造业、金融、旅游、航空、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新突破。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李若昆南本人也深刻感到了，像他这样研究非洲的中国学者以及学习非洲语言文化的中国学生的事业发展前景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自己作为斯瓦西里语的从业者来说，从我自己个人的工作，包括我的学生的今后的就业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2000年入学，2004年毕业之后呢，我们班的同学的就业去向还没有很多同学能够用斯瓦西里语来就业，但是到了近几年，我的第二届学生，甚至是明年将要毕业的第三届学生来说，他们的就业的前景就非常的广泛了，用斯瓦西里语来就业的这个机会已经非常的多了。现在不光是国内的很多的公司企业，包括政府机构都会招收斯瓦西里语专业的学生，那么在很多坦桑的中资企业也是需要我们斯瓦西里语的毕业生的。 刚才我们连线的是在坦桑尼亚达雷斯萨拉姆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中国传媒大学外语学院教师李若昆南。李若昆南老师的研究专业是东非斯瓦西里语民间文学。说起斯瓦西里语，可能有很多的听众会觉得有些陌生。那么斯瓦西里语是一门怎样的语言？而李若昆南此次在坦桑尼亚作为研究学者又有怎样的收获呢？好了，下面呢我们就要请李老师给我们格外的上一堂小课，来听他给你讲述他和斯瓦西里语的故事，也来认识一下在我们身边那些其实早已存在的斯瓦西里语，只不过我们浑然不知罢了。 我在坦桑拜访过一个叫妈妈 Debora 的一个老奶奶，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开始在这个坦桑尼亚国家电台，在国家电台给孩子们讲这个童话。这个奶奶特别热情，她现在已经70多岁了。这个奶奶呢，她鼓励我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另外呢，她说外国人甚至是坦桑尼亚的本国人对他们自己的口头传统的保护和研究做的都不是很多，所以斯瓦西里语的口头文学应该是比较早的。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李若昆南也对坦桑尼亚民间文学的发展传承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也迫切感到了这是一份珍贵的遗产，亟待有人来整理。 对，非常需要做保护工作。首先呢，当地人可能并不觉得他们所讲述的这些东西是需要保护的。通讯发达了以后呢，他们就不再去关注这些口头的传统，可能也不会再去讲。那么很早以前那种可以讲述这个民间传说或者是史诗的那些老艺人，想要传承他们的这些记忆，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年轻人去愿意学，所以这是非常需要关注和一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 李若昆南说，精通的掌握斯瓦西里语让他在坦桑尼亚的学术研究变得更有效率，由此李若昆南更感到了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的淳朴情感。 只要我一落到坦桑尼亚这片大地上，我跟当地人说话只用斯瓦西里语，而且他们会觉得你对他们很友好，一个外国人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觉得这个外国人一定是非常爱他们这个国家，爱他们这个人民。最早的这个坦赞铁路啊，这个已经是成为中国和坦桑尼亚一个传统友谊的标志性的建筑了。坦赞铁路至今还在运行，2013年初竣工的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坦桑尼亚的国家体育馆、这个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拉姆大学里边的一个新的图书馆等等等等很多。 学会一门语言，走进一个民族的心里。随着对斯瓦西里语不断的深入研究，李若昆南也越发感到了斯瓦西里语的魅力。 知道斯语而且想学习斯语的人是越来越多。其实斯瓦西里语在我们生活中一点都不陌生，比如说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苹果手机里边的 Safari 那个浏览器 对 搜索就是斯瓦西里语的单词，但它的发音哈，用斯语的这个发音来讲应该是 safari， 它本身它的意思就是旅行。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狮子王的这个电影，里边有一句歌词，就插曲的歌词叫 Hakuna Matata， 这个应该大家都特别了解，都很熟悉这句词，它就是斯瓦西里语，它的意思就是 no problem， 没有问题。Beyond 这个乐队一首歌叫做 Amani， 里边是这么唱的哈， Amani Nakupenda Nakupenda Wewe， 这句呢是他们到肯尼亚去采风的时候记录下来的。这句也是斯瓦西里语，它的意思就是说和平，我爱你和平。阿玛尼是和平的意思，那库潘达是我爱你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的身边都充满了斯瓦西里语，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罢了。 要想更多的了解非洲文学，李若昆南推荐大家去看他刚刚翻译完成的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的 隐居。这本书今年九月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英语的名字叫做 Secret Life， 我把它翻译成隐居，是我和另外一位译者一起翻译的。它的作者呢是肯尼亚的著名作家恩古吉瓦西昂哥。这个作家是东非地区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甚至在整个非洲地区全世界都很有名，因为他连续很多年都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他的作品当中主要反映的是这个非洲的传统文化以及现代文明之间的一些冲突。我希望读者能够深刻地体会到非洲的传统文化对非洲人的影响，以及现代文明对非洲人的影响，用心地去感受到非洲人在传统文化以及现代文明冲撞的这种生活当中，他们是如何从彷徨无奈一步步走出来的。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印度尼西亚。在本届印尼亚运会开幕式上，印尼总统佐科骑着一辆摩托车驶入会场，成为开幕式的一大亮点。的确，印度尼西亚可以说是摩托车的王国。相比起远远不能够满足人们日常出行需求的公共交通来说，骑摩托车又轻便又便宜，而通过摩托车，各种互联网的共享经济也由此产生，并织成了一张网，可以说是摩托车引擎带动着印尼的服务业发展。好，下面我们就走进雅加达，来感受那儿的摩托车服务。 据当地媒体最新统计，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人均每年大约有528个小时被堵在路上，而轻便快速的摩托车可以大大缩短人们的堵车时间。近几年，网约摩托车手机软件在印尼流行起来，其中用户较多的一款软件，平均每星期约有1500万人使用，90多万摩托车司机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了工作。 现在是当地时间下午5点多，晚高峰刚开始，我在距离彭加诺体育场大概11公里的地方，如果这个时候我搭乘一辆汽车去那里，至少需要40分钟的时间，而如果我约了一个网上的摩托车，我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到那里。 I'm ready. OK, let's go. 这位咖啡贩卖车的主人名叫苏维诺，他说因为摩托车的税费低，油费便宜，他2年前买了这辆二手摩托车，做起卖咖啡的生意。现在一天的销售量在40杯左右，而他也有了更多灵活时间照顾家庭。 在印尼的雅加达街头，如果你找到一辆这样的摩托车，花上3000印尼盾，折合人民币不到2块钱，你就可以体验到这样一杯咖啡。这样的体验对当地民众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对于游客或许是非常特别的记忆。 根据一项最新调查，印尼摩托车保有量超过1亿辆。当摩托车搭载上移动互联网的引擎，人们不仅可以通过手机预约摩托车出行服务，还可以寄快递、订外卖，甚至预约保洁员、美甲师、按摩师等各类服务人员骑着摩托车上门服务。在印尼快速发展的网约摩托车服务，正在催生着社会生活的更新升级。而摩托车相关产业也为印尼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仅摩托车销售产业就贡献了约5%的印尼国民生产总值。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前面关于印尼的报道呢，感觉摩托车是又轻松又便捷。不过在现实生活里，如果你周围充满了摩托车呢，你的耳旁一定是各种噪音充斥着。另外，摩托车的尾气排放出的汽油味儿也不那么好闻。 不过也只要快捷了，顾不上那么多了。但是呢，在美国，人们现在对于静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了，尤其是在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如今在美国，有一款手机 APP 呢，就可以帮助顾客们找到他们心中想要的安静的就餐场所。好，来听报道。 今年刚刚上线的 Thumbprint 专门评定饭店和酒吧的吵闹程度，用户可以通过自己的智能手机上传不同餐厅的声音样本， Thumbprint 会挑选出高峰时段的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帮用户了解不同场所的安静程度。 Thumbprint 建议平均噪音程度在75分贝以下的餐厅比较适合聊天。而除了餐厅和酒吧，城市当中的噪音正在逐年增加。以纽约为例，纽约城市热线311在2016年接到最多的投诉电话就是针对噪音的，有约42万个，和2011年相比翻了一倍。除了人口增加带来更多噪音，更加繁忙的交通和各种新的建筑项目都会增加城市的噪音。 I mean obviously it's noisy in the city because there's so much traffic and not enough roads and it's so congested anyways.And noise pollution is a huge thing. 我手机上呢是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开发的一个测量的环境噪音的手机应用。可以看到呢，我周围的环境噪音一直是在呢80分贝上下，高的时候呢能达到呢90多分贝。而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是建议啊，我们周围的环境噪音不应该超过85分贝。长期处于高噪音的环境，不但会损伤我们的听力，还会对我们的整体健康产生影响。 Let's say you can get into the 90-100, you will have not only hearing loss, but you're going to have stress, difficulty sleeping, disruption of the stress hormones, cardiac problems, high blood pressure. It has a lot of health impact. 除了有更多老年人出现听力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过早地显示出听力受损的迹象，也因此产生了新的市场需求。 I think definitely with really good marketing, I think you could really sell hearing protection devices, special devices for your MP3 so you can't go too high, and definitely hearing aids, hearing tests, all of that is going to be, I think, an emerging market any place in the world.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在亚洲市场上，日本和韩国呢是两个产业结构十分接近的国家，因此呢在出口对外贸易上竞争也是格外的激烈。今年的7月17号在日本东京举行了欧盟日本峰会。这次峰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呢，他们将和欧盟签署经济伙伴贸易关系，在日本和欧盟之间将会达成一个 EPA 关系协定。协议的核心呢，自然就是在日本和欧盟之间取消许多产品的关税。协议预计将于2019年秋季生效。消息公布之后，韩国政府和媒体高度关注，他们也在密切分析着这份协议可能会对韩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作为和日本产业结构十分相似的韩国，面对这样的一份免税协议的时候，他们又该如何来应对呢？如果再往远了说，这份协议对于中国企业又会有什么影响呢？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采访韩国经济学家高中哲先生。 EPA 라는용어가조금생소하실분들도있겠는데요그 FTA 자유무역협 与自由贸易协定 FTA 相比 ，EPA 一词可能听起来很陌生。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取消两国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税来实现贸易自由化，而 EPA 是日本版的 FTA。日本与其他国家签署的所有自由贸易协定都称为持久授权书。因此，欧盟和日本之间的 EPA 实际上是两个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中日益凸显，不断向全世界蔓延，欧盟和日本试图通过双边经济合作协议来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日本通过 EPA 与欧盟合作，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美国施压， 推动其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正如韩国贸易协会通商支援团郭东哲先生的介绍，经过五年的谈判，欧盟和日本于7月17日签署了 EPA。当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克洛德·容克宣布计划访问华盛顿与特朗普讨论贸易问题。6月初，美国开始对从欧盟进口的钢铁和铝征收关税，欧盟决定对美国商品进行关税反制，并与日本签制了 EPA， 试图强调多边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这份 EPA 协议将最终取消日本对欧盟出口商品约 99% 的关税，其中 96% 的关税在协议生效后废除，欧盟对日本出口商品的关税将在协议生效后立即取消 86%，关税取消率将最终覆盖至 97% 的商品，双方将相互开放服务市场，特别是日本承诺向欧盟开放通信、金融和物流服务市场。 当欧盟和日本签署的 EPA 协议明年初生效的时候，欧盟出口到日本的商品每年支付的10亿欧元关税将取消。值得关注的另一个方面是，它将创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贸易区，覆盖日本和29个欧盟成员国的6亿人口，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30%， 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40%。 对于在欧洲市场和日本竞争的韩国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近年来，韩国和日本的出口都在增加，去年韩国对欧盟的出口总额接近560亿美元，比2016年增长 22.8%。 同样，日本对欧盟的出口自2015年以来稳步上升，去年达到766亿美元。韩国主要销售乘用车、汽车零部件、船舶和半导体，而日本的主要出口产品是汽车、汽车零部件、打印机、复印机和推土机。日本和韩国对欧盟出口相似性指数2012年为 0.361， 去年这一指数上升至 0.392， 表明两国在欧盟市场上的竞争在不断加剧。 韩国早于日本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自2011年韩国与欧盟实施自由贸易协定以来，韩国企业向欧盟出口的机械和化学产品的数量猛增，而欧盟向韩国出口的农产品和食品则大幅增加。截至今年1月份，韩国是唯一一个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亚洲国家。然而，欧盟与新加坡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现在也已经生效。欧盟和日本的 EPA 协议预计将于明年生效。这意味着韩国商品在欧洲市场不再具有相对优势，特别是日本和欧盟签署的 EPA 协议预计将对韩国产品产生重大影响。 这份经济合作协议预计将对韩国产汽车、汽车零部件、机械和化学产品产生影响。欧盟和日本签署的 EPA 协议生效后，欧盟将立即取消对日本产汽车发动机零件、汽车轮胎、汽油发动机和聚丙烯的关税。这份协议将在7月内取消欧盟对日本紧凑型汽车 10% 的关税。事实上，截至目前，韩国一直享有韩国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项下的免关税优惠，但在欧盟和日本的 EPA 协议生效后，韩国将失去其价格竞争力，对欧盟的出口驱动力将相对减弱。除汽车外，韩国和日本在欧盟市场上的机床、轴承产品和丙烯酸聚合物方面将进行更加激烈的竞争。在实施 EPA 协议后，欧盟将对这些日本产品免收关税。日本叉车、卡车、涡轮喷气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的关税也将在四年内被逐步取消。即便是现在，韩国和日本在这些领域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当日本产品进入欧盟市场享受免关税政策时，他们的竞争力将大幅提升，与韩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일본산제품도우리와동일하게무관세혜택을받게되면한일간경쟁이더욱뜨거워질것으로보입니다 日本政府认为，欧盟和日本的 EPA 协议从自由化程度来看，高于欧盟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对进口韩国商品的欧盟买家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多达 23.7% 的受访者表示，在欧盟和日本 EPA 协议生效后，他们将与日本贸易伙伴进行合作，扩大从日本的进口。韩国出口商应提高其产品质量，开发更多的创新产品，而不是依赖于他们迄今为止在欧盟市场上所享有的价格竞争力。韩国政府也应该努力在现有的韩国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上建立新的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 好了，听完了来自韩国的报道，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网站、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节目详情。我们下次节目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国博27岁男选手西百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不违章守交规，礼让斑马线是我应该做的。 作为文明引导员，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咱得当好东道主。 北京人要有北京话，外出咱绿色出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份儿。 首都文明办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从身边小事做起，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助力添彩。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